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享福，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徒步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小品的名段，上半时段要请您欣赏的是洪耀文、石富宽的相声，下面要听的这段数来宝是在天津演出的实况。那么这次演出的背景呢，是一次快板的大赛。洪耀文先生90年代之后的很多演出的亮点呢，在于他的即兴发挥，挥洒自如啊，进入了一种自由王国的状态。石富宽先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大的展现的空间，捧哏的艺术魅力也充分的展现，观众的互动反应实在是太热烈了，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应该说这是相声表演的最理想的状态。好，下面就请您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数来宝。 那个听说在天津举办全国的那个快板比赛，我也没来得及报名，听说呢今天各位那个评委老师都在底下坐着呢，下面呢我就想说几句快板，如果老师瞧着有成呢，我也准备参赛。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去向开锅，赤日炎炎似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突然间浓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大雨赛着坡，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嘿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那位说了，哎，这滑杆是怎么回事？这滑杆， 你等会儿，我解释完这滑杆是什么呢？ 不是，你等会儿， 这个滑杆， 你等会儿，你这干嘛？ 我这跟那个评委老师这对付呢。我说我这快板就行，我也想参赛。 你跟我说呀，你别跟他们说，他们不管事儿啊。 跟您说啊，这。 你这你没参加过比赛，你就不懂事儿 啊！ 这评委这都是摆设，这个真正管事儿你找我呀？ 你行吗？ 我行吗？打刚才你往这一站，自个儿我一看太纯了，多纯的一个人站着说，真的， 您也会说？ 你我帮着你说呀，咱俩说比一个人对不对热闹啊？ 你也会说？ 什么叫也会呀？我凭什么北京天津我这么来回这么跑着干呢？就是因为我又有名又有本事啊。 啊、 哦、对不对啊？ 哦， 是不是？ 哦，对对，哦，您来回跑着。 哎，你我带着家伙呢。 哦、 我们干这行的管这叫家伙呀。 听着像那个土匪的话呀。 对了， 什么叫家伙？ 带着家伙呢。我给你，我带着你。 我们这叫乐器。 什么乐器？这是 叫竹板。 什么是还竹板呢？还、啊、就是这东西吧。家伙，竹板。 你会打吗？ 我教你，我教你，我带着你说，你跟着我走。俩人说热闹。 哪儿啊？我就跟着你走。 我会，真会。 你真会。 当然了。你看我打一个。 你打一把。 你先打。你看，嗯，对不对啊？ 你看， 你闭着眼听，你闭着眼听一味儿。 你 看， 你打。 你把眼闭上。怎么样？你这玩意儿，你非得你瞪着眼看着我，那哪成？你闭着眼听一味儿，这个。 怎么听怎么一个点儿啊？ 怎么一个点儿？ 您这可一个点儿， 那不行，得两个人这胳膊得管着，那是 好。您这侯耀文打板儿一个点儿，这不怎么样。您这个 什么呀？我说这打这板儿 像也不行，我们这姿势瞧里面站着呢，宝贝儿站着呢啊，瞧着吗？有架势，你瞅您这一打板儿，整个一猴了吧唧，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您瞧这样，风头日脑那。大身上 行，你主要是听的词儿，我快板听的是词儿，我带着你，咱俩一块儿说，来， 怎么让你带着我？这话就别扭， 对口平说吗？ 对口平说， 啊，对口 数来宝， 对口数来宝吗？我带着你，咱俩走，跟我走， 哪儿？我您等会儿 啊， 怎么个说法？ 我说，我先说，你后说呀？ 啊，那就是。一人两句， 别一人两句，两句费劲呢、啊。我说我一句你一句啊， 那不合适。你说两句，他得带折韵，上句下句有折韵。我呢再接过来，花唱数来宝吗？我再单起折唱两句，找着折找着韵， 不行了，费劲。我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走就行。 一句一说， 这样显得节奏快。现在这个观众欣赏心里的，他希望你快点。你俩人老这么一个人老说完，那个人说的，观众瞧着别扭。 哦， 好不好？ 一句一说上， 这你就跟着我走就行。 啊、行， 好不好？ 哎， 来， 哎，来， 走， 哎，走， 走，你先走。哎，这走啊？ 怎么了？ 走， 你走啊。 啊，就这么骑， 嗯，来，还骑呢，嗯， 我先说是吧？ 你不是是你不带着我走吗？ 不信，听我站这边，我先说呀。 行，你先说， 竹板打， 完了，仨字一句啊。 你着什么急？你赶火车去你啊！ 我让你倒说呀！ 你这欣赏艺术坐稳了，慢慢咂摸滋味，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您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咂摸的？ 你使劲呢、 啊！没听说过。 竹板打，嗯，我走上台，说，该你了。 我还得现在找这辙， 快点， 收了，您再来一句，您再来一遍。 竹板打，我走上台，怎么样？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你听听，我不带着你行吗？你能说出这么俏的词儿来吗？ 还俏呢，让你挤的呢，这是 对不对呀、 啊？来来来， 竹板打，我这走上台， 说满怀豪情唱起来， 竹板打。竹板打，声挺大。哎，你快点、嗯，说呀！ 不是，您这词儿太水了，没法接。什么？这声挺大？ 竹板打，声挺大。 说，改革开放传家话， 你听听好吗？我不带着你，这词儿能这么漂亮？依着你自个儿说，不定说出什么来呢。 我说出什么来？ 打竹板儿，稀里哗啦儿，说， 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儿， 好， 还好呢。 打竹板儿，咱们俩人一块儿说，对 对口快板真叫棒，说 你爱跟谁唱跟谁唱。 好， 愣杠是表演艺术家，一嘴的死火，各位听出了没有？ 想什么说什么呀？ 我就不愿意跟你一块说。 什么玩意儿？ 我当初学的，我是那个楚来书，什么？什么？他们叫什么来着？他们那个 快板书， 快板书。对了， 拿起 我学的是快板书，一个人的。我看你今儿你来了以后，把你轰回去不合适，我才带着你这么说的。我要我一个人，我说那个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那个，我不愿意跟你说。你会说，你能上这儿磕人家那个评委来想参加赛？ 我快板书你能说？ 当然了， 我这个快板书折韵更讲究。 什么叫 您刚才说的什么有人物啊、有故事、有情节啊？ 啊， 这都对。 对， 关键您落了一句。 哪句？ 有折韵， 多新鲜，没折， 还得有节奏。 有节，这不是有节子吗？ 不是有节的，有节奏。 有节奏， 哎， 行 啊， 好，我一人说， 一人说吧，来， 我就不愿意跟你说， 注意折韵， 你管我呢？ 我管你像话， 我有折，我上这儿来， 好嘛，还是没落子了，是怎么着？ 那可不吗？ 有折韵， 折韵 啊， 有折还得有韵， 哎，对， 好不好？ 哎，好， 哎，我说 啊， 你别给我捣乱啊， 啊， 你比划什么？你 我 你收起来， 会打 啊？啊， 会打呀、 啊，当然， 嗯。 卷了，这好嘛，这卷了变了都。 这位还捧着好做派，您看见什么了就好做派？这瞎比划还好做派，您可真捧生意。明白了，这位感情一惊一乍，有快书的底子。他 这个节目我是一人说、 哦、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你拦我干嘛？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对呀、啊、 说波折。 对呀、啊、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输折，俩折不挨着，知道吗？ 是吗？ 啊， 我改改。 要不您就不输，要不您就说破。 这个节目， 哎， 不输，我是一人输 啊，三家赢就他输。 不对， 打牌来了。 这个节目， 啊、 我是一人说。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姑苏了吧？ 您这都不是人话，就为赶这姑苏折，快个这个节目我一人说，老闷儿来了是怎么着？ 你根本就不懂那吐字归音， 你说那是人话吗？还吐字归音呢？ 你说就得落到屋上， 就得落到屋上。 对， 好，往下说， 后边全是姑苏， 姑苏。 对， 来来来， 嗨。 哪叫一炸口？ 嗨，嗨！ 我说您别老一个字，您这老嗨，你这嗨干嘛呀？ 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啊？ 我怎么不讲理了？ 你刚才说了没有？你刚才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我说嗨，有一寸花根，我们这叫炸口。 对呀、啊，对呀、 啊，那有啊。 你炸怎么行？我炸就不行了。对不对啊？ 你这什么都没说，一张嘴嗨。 对呀、啊， 嗨， 对对，你唱的时候嗨 啊？ 对，张志宽会唱这不会？ 张志宽， 电行车啊？ 对啊，非常好唱的。 唱到这儿，他唱的是不是嗨？ 是啊。 对 啊， 还有李老师，啊师傅，唱到这儿时候是嗨不是嗨？ 李老师唱的时候这儿也嗨。 你看啊 啊， 你看到李老师那是嗨，张志宽那儿也是嗨 啊。 你也是嗨， 对 啊，你们仨人全这么嗨，我怎么就不能嗨一回呢？ 你这人叫矫情， 怎么矫情了？ 这么办，你来，你愿意怎么嗨你怎么嗨。 那当然，我怎么就不能嗨 啊？ 你让我嗨，我还不嗨了？ 啊、那怎么 看？我就爱较这个劲。 那、 啊、 来， 那怎么着？ 来， 嗨 哟！ 坏了，这唱这不嗨还不行。 刚知道 啊， 这个节目 不错啊， 我是一人说，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说的是，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还得打断您一下 啊， 给您规定个情景。 啊，哎，这行， 不能， 哎， 您不，您不能站着打着板，一人这胡说不成 啊 啊，咱们得有情节。 有什么情节？ 您这个快板书内容，就围绕着咱们这次快板书大赛 啊， 唱这段。 你还说让我即兴的那么说？ 有人物 啊， 有故事 啊， 有情节。 行行行， 关键有哲乐。 好， 开始。 好，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您瞧这口型多好， 说 是，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好、啊， 说的是，在我们天津市举办了一个快板书。 有说 姑苏吗？姑苏， 哎、啊，就是板。 举办了一个快板书 啊 比赛大会。这个大会是个盛会，来的人真不少，哪儿来的全都有。 姑苏 全得会姑苏。 什么乱七八糟的？ 姑苏哲的姑苏哲、 啊、 姑苏哲、 啊、 姑苏哲、 啊、 这个大会、 啊、 领导挺支持，企业真掏钱，真不错。 我说， 同行们见面 啊， 也挺高兴。 我说，哎，这样，侯老师 啊， 这板啊，您可以不打了 啊， 不用打板 啊， 您爱怎么说怎么说的。 那不成，你快板书你没板行吗？ 还知道快板书啊？ 当然了 啊，来吧。 哎，同志们见面真高兴 啊！ 你看着我 啊， 我瞧着你， 哎，就是没辙呀、啊， 全都带着大竹板。都来参加比赛，都想得头等奖。 姑苏者， 对，还得有姑苏 啊， 这个有姑苏 啊， 才能参加大比赛的快板书， 怎么样 啊？这个， 嘿 啊， 今天下午举办了一个抽奖仪式， 抽签仪式，抽奖干什么？ 抽签仪式 啊， 有抽完了以后挺高兴， 别掉地下啊。 还有的人抽完了以后赶快就找领导去商量， 好嘛， 说能不能给我们换换位置。 快板书，您说这是 快板书？ 姑苏哲， 哎， 姑苏哲， 哎呀，各界的领导全都来。 有谁啊？ 我们天津市的领导今天还出席了开幕式 啊。 哎，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的领导，哎呀，全都来了。 谁来了？ 有主席罗阳同志，有副主席朱光斗同志。 哦， 反正这么说来了不少人，就来了好，来了有两桌。 嗨、 哎， 啊。吃什么再告诉人家怎么了？你 反正来了有两桌 啊，姑苏哲啊， 主要是刘兰芳同志亲自带着队。 哦，刘兰芳， 姑苏哲 啊， 他刘兰芳是我老姑， 还有张志宽呢， 对，那就是我的老姑父。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和说的鼠来宝，这是天津演出的实况版本。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学球派，依然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 因为人家姓球 啊， 所以叫球派。 不对， 怎么不对？ 你那是从表面上看问题， 那你这个呢？ 我这是从根本上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这结论听着都新鲜。 那是没点新鲜的能当这研究员吗？对不对？ 哦，你给说说球派的特点。 当然他有特点了 啊， 他没事就爱踢足球。 哦， 通过踢足球增加肺活量。 哦， 所以他一唱出来以后，你一听底气十足，铿锵有力，洪亮苍劲，绕梁三日。 你给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可以啊。 嗯， 有一出戏叫做铡美案，听过吗？ 哦，铡美案听说。 哎、 嗯、 其中有这么一句。 嗯，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哦，有这么一词儿， 有这么一句没有？ 你给唱唱， 我给您唱，您听听。 哎， 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6度。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有降水天气，且地面转为北风控制，扩散条件改善。早晨5点，冷空气已经抵达延庆等北部地区。未来几个小时，雾霾天气将自北向南逐渐消散。此外，气温跳水，白天最高只有9度，请注意添加衣服，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雾转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1-2级转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山区有降水，北风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有弱降水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9到1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是2，感觉偏冷。今天光照不足，有降水，且地面北风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从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要请您听小品啊，这个作品叫做婚姻变奏曲，郭达和蔡明这对小品搭档，哎，在舞台上关于婚姻主题爱情主题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啊，有打相亲的，到两口子的婚姻生活，再到离婚的，这题材啊作品非常多啊，也有演这个两口子的，也有不演两口子的，还有这人和机器人的。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呢，这个和蔡明搭档演夫妻的是杨新明，郭达呢演的是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哎，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个小品《婚姻变奏曲》。 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有呗，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你不要着急嘛，咱们先商量商量。 啊，二位恭喜恭喜，二位登记结婚呢？ 王导接过了。 啊，二婚， 他是头脑发昏。 我们要离婚。 离婚？ 对。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你少来这套，啊，你让让步有什么关系啊？ 在这里 吵 了吗？ 二位 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好不好？ 好， 好 的， 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啊，你先说。 我们家他是妇女，让他先说。 别开玩笑啊！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